阅读记，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嘿，各位，又是一个上班路上的清晨，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整，欢迎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要在一大早就祝愿各位儿童节快乐的静瑜。 我正想说你前面的定语今天会变成什么样子，果然是变成了这个，基本就是变成了童真的样子，对不对哈？ 嗯，今天6/1啊，又是一个周五，所以已经跟朋友计划好了吗？ 嗯， 晚上要打算怎么样去找回童趣？ 对，准备怎么样去把儿时的那些记忆找回来。不过我觉得如果你是这两年然后才开始找回童趣的话，这首歌曲送给你再适合不过了。 那就晚上一起去 KTV 吧，来，左手右手慢动作，郭鹏邀请你哦。 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老大叔有童年了啊。 我想把你的话筒关掉，可以吗？ 好了，来听到的是来自 TFBOYS 带来的《青春修炼手册》，来送给各位。打开六一儿童节的方式。 借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装乖耍帅换不停风格。西装配得上一克拉的梦想，我的勇敢充满电量，昂首到达每一个地方。这世界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的中央，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想想，想说就说，想做就做，为了明天的自己鼓掌。这世界的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的中央，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跟着我做 左手慢动作重播、哦、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这我闭眼睛动一动耳朵，唱刷刷蹦不停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 哎呦，听得我这个老大叔开始热血沸腾了起来啊，这年轻的正太怎么这么好呢，你觉得啊？ 我觉得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的听众朋友们更好、 嗯、 大家来祝福我们节日快乐的时候都会说祝鹏鹏同学和金鱼宝宝节日快乐。 我刚才也看到这一句了，哎，不带这样的，就好不容易今天祝福我一下，一看呢只有你是宝宝是吧。 我觉得逝水无痕做得非常棒，所以你看今天签到都进前五了有没有。 哎呀，好吧好吧，行，这样我们先看看天气，然后一会儿看一看到底是哪些在儿童节这一天能够挤进前是好不好？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6月1号儿童节这一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7.7度。今天白天呢是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厉害了，比我们前两天说的都要高，3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也有20度，所以我们还是在高温黄色预警当中。这两天是持续的高温天气，空气也是非常干燥的，紫外线很强。再次强调，外出防暑、防晒、补水。 嗯，然后呢，没啥事就别外出了。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具体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是晴天多云，北转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呢是晴天到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60%。总体来说呢，这个气温还是有点高的啊。但是呢，热度再高，好像也抵挡不住我们今天的这个签到排名情况。大家这个高到什么程度呢？每一个挤进前十的人又要重新过来跟我们来说，哎，我进前十了，特别特别的高兴的感觉哈。 来看前十名的宝宝啊，在六一这一天，第一名是不吃鱼的喵，第二名是太子，第三名乃文乃武，第四名是水无痕，第五名是郭胜超。 嗯，来看一下第六名呢是高涛，第七名是林瑞木远，第八名呢是梦幻，第九名呢是 Z 建涛，第十名是梁。来，恭喜以上十位朋友在六一节这一天呢，你们能够签到前十名，都是这个最幸运的宝宝了哈。 是，而且已经签到成功的朋友啊，哎，你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是不是已经收到了最新的一条推送呢？ 嗯， 还是我们的推送正在路上？没错，这就是前两天答应各位的六一儿童斗。 这是你自己先说了一下，最后来句没错啊，给自己解了一个梗。 就你知道，就我怕你补不上。 什么我补不上？明明是那条微信不见的推送出来嘛，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最新的一条睡。大家推送出了这个前两天我们说到的要交代的那一条大大的这个视频的合集了，对不对哈？ 嗯，对，因为微信早上的这个推送当中，一个视频当中最多只能放3个小视频，我们希望呈现更多宝宝的活力，所以呢有一个完整的视频，哎，等于说是做了一个集锦啊。 嗯， 我记得小的时候，当我过儿童节的时候，那儿童节就真的是儿童节，就只有儿童才会过的。 对、嗯。 可是当我长大了之后，可能我们这一届儿童就是不想长大吧。 对。 所以呢，就好像大人儿童都加入到了六一的这场狂欢当中。 你们这届儿童，你们这届还算儿童吗？ 所以刚刚有说靖宇宝宝和郭鹏同学呀。 好吧好吧好吧，就是你看我们这届儿童呢，就现在不好意思叫儿童了啊，所以呢只能看看这个靖宇他们这届儿童到底怎么样。但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我觉得倒是跟你们这届儿童挺相关的，就是你们这届儿童有没有一首从小到大一直喜欢的一首歌曲？ 每一届儿童应该都有吧。哎，仔细想想，从小到大一直喜欢的一首歌， 对， 那应该只能是儿童歌曲了。小的时候也不会听流行歌、 嗯、 也不会记得唱， 也未必，就是小的时候听到的流行歌曲呢也应该是比较朗朗上口的那种很深邃的歌曲。 你指就是从小跟着爸妈看新白娘子传奇？ 哎，类似， 从小到大一直喜欢、 啊、 哈哈哈哈。 当年你是这么粗犷的鲸鱼吗？ 西湖美景三月天哦。 然后怎么唱来着？好尴尬啊！ 不接，你看你接不上了吧？ 果然接不上梗，你知道吧？哎呦，完了完了，算了，这样我自动剥夺我今天作为这个宝宝的权利，好不好？把这个宝宝的这个称呼让给你。然后呢，想知道大家的从小到大一直喜欢的一首歌曲是什么？这时候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早安音乐秀。来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把你的答案来告诉我们啊。那对于我来说的话，接下来这首歌曲 是我真的是从小到大都知道的一首歌曲。 哎呀，都可以跟着一起唱了。这个是范晓萱的版本哈， 是 小叮当。 但是估计你从小听到的是另外一个日文的版本啊，不管了，反正这首歌曲就是我的最爱了，来听听看。小叮当。 如果我要仙女棒，变大变小变漂亮，还要变的都是漫画、巧克力和玩具的家。如果我要机器猫，我要叫它小叮当。蜻蜓和时光隧道能去任何的地方，大人小孩大人坏人都变成好人。 你大家好，我是小叮当。 小叮当帮我实现所有的愿望。 怀念这个时候的范晓萱哈，这个虽然呢后面的这个风格还是变了很多，但是一开始的这个风格确实就是这么的童趣，这么的明快，这么可爱啊。 如果我有仙女棒，变大变小变漂亮，还要变个满是巧克力的家，那在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这个共同的家，各位发送儿童斗，没错，就是各位前两天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口令啊， 是， 然后就可以收到哎这一次的我们儿童节大家串在一起的抖动的视频了。 嗯，其实就是最新的一条的这个消息，但是我怕有的同学呢是刚刚加进来哈， 对， 你们还得点击历史消息，所以呢你直接发送儿童斗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各路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到底是如何来抖动的。好了，稍微休息。马上继续回来。 打卡上班不如打卡挑战北京新能源标主 I want you。 6月6日前凡拥有新能源小客车指标者即可报名参加帝豪 GSE 打卡挑战活动，有机会赢取现金大奖，报名请关注公众号吉利新能源。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522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幸福持续扩散中，现在到店即享置换万元大礼，翻新体验，一年商保，购置税补贴，旧车增值，对自己好点，让成功早点，享受品味人生，赶紧行动吧！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新氧 APP 美容微整形真实口碑平台，看3000万真人整形经验分享。美容微整形当然选新氧，新鲜的新，氧气的氧，上新氧全龄断货王玻尿酸799元，剁手开奖。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好，各位，7:14，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要告诉大家互动还可以拿奖品的静瑜。 是吗？互动还可以拿奖品吗？ 是啊，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送票啊，这是我们2017北京文化艺术基金的资助项目，北京音乐广播和天桥艺术中心联合主办的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八场音乐会了，叫做法国甜蜜一股乐团音乐会。 嗯， 2018年6月3号下午4点，地点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嗯，大家要记 记住，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来举办啊。当然呢，这次这个主题呢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主题，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那法国甜蜜一股乐团呢，在1989年成立，一直致力于重新发掘文艺复兴时期被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以及弗兰索瓦一世这些杰出的代表所欣赏和喜爱的音乐作品啊。这些天才呢，是在那个大黄金的年代，对西方文化呢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些影响啊。 成立25年以来呢，法国甜蜜一股乐团也是出版了22张唱片，收获了大大小小数不胜数的各类奖项，走访了多个国家和城市，对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发扬和保护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嗯，这一场的音乐会的形式呢非常特别，演出当中呢会有一名女高音的歌唱家以及三位乐手，他们分别呢是演奏长笛、双簧管、鲁特琴和鼓。想不想去亲身体会一下这一次的复兴的文艺复兴的音乐是什么样的感觉？那么现在通过我们的节目互动，就可以免费的申请演出的门票了哈。 嗯，同时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也就是我们频率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然后填写个人的资料就可以申请了。 嗯， 那这一次我们北京电台 FM974 的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刚刚提到了是获得了北京文化艺术基金的大力支持。那这个基金呢是由北京市文化局、北京市财政局发起设立的公益性基金，主要就是围绕舞台艺术创作、文化传播交流推广还有艺术人才培养三大领域开展资助。 嗯， 所以说这次也是完全公益的音乐会，面向社会公开透明来助推首都文化艺术繁荣发展。 嗯，再次感谢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对于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活动的大力支持。所以大家现在赶快来回答一下我们今天问大家来送出的这个互动的话题，是从小到大一直喜欢的一首歌曲，同时呢可以带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当中啊。当然呢，我们今天呢刚才呢有很多朋友也来发出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效果，我觉得分成两派了。第一呢，就是你刚才说到的，可能就是一首儿歌或者是童话的童谣之类的歌曲， 就是动画片的主题曲占大多数。 对，但是呢，也有宝宝们是发现了，从小到大，我会发现就有魔音贯耳一样的，有些歌曲就是在我的耳边去萦绕这样子，是不是？ 对，就比如说 Drake 他说我喜欢的第一首歌就是《海阔天空》。 对， 哇哦，你小的时候就跟爸爸一起听摇滚吗？ 但是王小歪就更厉害啊，他说从小到大一直听到的是《爱江山更爱美人》，那个时候喜欢抱着录音机反复听哈。 因为当时啊，这部剧热播，所以带动主题曲也大火哈。 对 ，Kiss 提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一种，就《灌篮高手》的开场曲。 嗯， 小的时候不知道歌名，但每天一到点儿，哎，准时打开电视跟着哼唱。这也算是自己追的第一部剧吧，就是追的第一部动画片。 嗯，对。太子呢这个答案呢我觉得就更加有意思，一看就是周末八点档，就是每天晚上喜欢追剧的这样的一种类型啊。他说， 嗯， 第一首歌曲是包青天，就小的时候呢跟家里一起看包青天的时候呢，一听就是海风有过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然后就开始幻想自己是展昭。 哎，这个我特别有感觉，你知道，就是小的时候，就是男孩都幻想自己是展昭，女孩都幻想自己将来能嫁给展昭。 啊，是这样 吗？我还记得当时看的那一版的展昭好像是释小龙扮演的吧。 啊，释小龙吗？ 嗯， 不应该是何家劲扮演的那一版吗？ 所以你看这就年版本，这怎么往回找吧呢？ 找不很好找啊，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变成一个包青天呢？ 黑吧可能 跟自己想象当中的这个俊美的样子可能有点出入了哈，就相对比较公正一点。好了，希望大家把更多的答案来发送给我们。今天呢我们一会儿呢会继续为大家送出一些非常好听的歌曲，尤其是英文单元。那今天英文单元呢基本都是非常好听的动画片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先为大家送上，应该非常简单了，听到的前面的前奏就应该知道它是冰雪奇缘的这一首 Let It Go， 来听看。 The snow glows white on the mountain tonight, not a footprint to be seen. A kingdom of isolation, and it looks like I'm the queen. The wind is howling like this swirling storm inside. Couldn't keep it in, heaven knows I tried.Let them see. Be the good girl you always have to be. Conceal, don't feel. Don't let them know. Well, now they know. 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 Let it go. Let it go. Turn away and slam the door. 为 It's funny how some distance makes everything seem small 来听到的这首荡气回肠的 Let It Go， 大家应该想象到了这个动画片当中这个冰雪奇缘当中的那些场景哈。当然接下来呢要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关爱儿童的主题消息，因为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嘛，所以我们来看几条跟在北京市跟儿童节相关的一些主题和话题好不好啊。 嗯，就如果现在开车带着小孩去上学的路上，然后不知道今天六一该怎么过呢， 去哪溜达， 提供一些建议。 对， 六一期间市属11家公园还有园博物馆是开展了科普 DIY、 文创游旅、游船游艺等多项的亲子互动游园活动，时间是一直持续到本周末的，所以孩子们呢是可以在历史名园当中来体验各位寓教于乐的亲子活动。 另外呢，今天呢去北海公园体验一下手划船的亲子家庭呢可以得到由我们荡起双桨主题码头来赠送的红领巾，而北京动物园呢开展了花开新时代幸福六一节2018年北京动物园关爱特殊儿童游园活动，而北京植物园的科普馆呢现在是正在举办绚烂夏花的识别草木的主题活动，非常不错啊。 除了刚刚介绍的这些精彩的游园活动之外呢，今年儿童节开始，市属公园和园博馆首次给儿童小游客推出了公园版的特别礼物，就是市属公园特色的一些文化创意玩具和文具等等。其实刚刚提到了北海啊，像我们小的时候就大家都会唱的让我们荡起双桨， 对， 当时的那个 MV 就是在北海公园拍摄的 那个 MV 是吧， 对，当时应该不叫 MV， 当时应该 MTV 对啊， 就是配合的这个背景影片哈，所以白塔垂柳也是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 没错。 那么大家可以在这些公园当中去买到相关的一些创意的玩具跟文具等等。 另外呢这个六一节期间呢去看电影的家庭估计也不少哈，所以六一档的动画片呢这个实际绝对是主角了，所以呢从今天开始上映的潜艇总动员、海底两万里以及光影之战，还可以选择昨天晚上就开始预热的我的宠物恐龙以及魔镜奇缘二等等这样一些影片啊。 除了玩的开心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也是贴心送上了儿童饮食的消费提示，提示小朋友们小心这些小颗粒的食品啊，远离刺激性的食物。 应该来说呢儿童节呢有这么多的暖心提示，大家应该也有了一些自己准备好的去处了。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从小到大一直喜欢的一首歌曲，也希望大家积极的跟我们来互动起来，来看一看大家的这样的一些答案啊。这一天呢我估计会有很多很多的让我们带来回忆杀的这样的一些歌曲。 我觉得今天特别可爱的是我们问大家的是从小到大一直喜欢的一首歌，但基 本上大家能直接发过来歌名的没有几个，都是发过来一段歌词，主要是特别魔性，你看到它的时候你不会想着念出来， 会直接想唱， 你一定会直接想唱。比如说大风车吱呀吱悠悠直转，这是马季的哎答案哈。还有 Real 提到的爱别啊家我呀，你只要一定要带着那个唇齿家我呀、哎、 这个静宇演员，你这个人肉点唱机刚才感觉好像有点转磁带转不动的感觉啊。 我们再换一个其他的哈。 是，来我们给大家换一首歌曲，当小五的一个答案啊。回归正常了哈，《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当动力火车的，就是大家其实都有一首那种在记忆当中不能够去消散的歌曲，当然最多的还是一些动画片的主题曲了，或者是一些儿歌的一种感觉。像刚才呢，有人说到了这个，当时最流行的热门的这个《灌篮高手》嘛，对不对啊？ 嗯，还有好心也问说，哎，两位小朋友应该在问我们两个哈，就你有没有听过《种太阳》？郭鹏，你听过吗？ 我会啊，这当然是留在我记忆当中的歌曲啊。 预备，走。 啦啦啦，种太阳，啦啦啦，种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种太阳。 你知道第一句怎么唱吗？ 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 哎呀，难不倒啊！哒哒哒 哒，一种太阳。 给自己的童年呢，儿子的童年啊，都有这一首歌的陪伴。那再考你一首 ，Log 毛西说，小时候最喜欢《邋遢大王》的片头曲。 啊，邋遢大王就是他。 第一句。 真呀嘛真邋遢，小呀嘛小邋遢，什么忘了？ 小邋遢， 嘿， 真呀真邋遢， 耶耶， 邋遢大王就是他， 真呀真邋遢。 算了，整段垮掉， 整段垮掉。好啦，这样啊，这有很多很多的歌曲呢，我估计我们有的时候自己也不能够完全总结出来。那我们就让狗奶鹏来帮我们总结一下，好不好？来听听他非常经典的一首《动画城》，其实也有很多的著名的音乐的唱段，来听听看。 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开飞机的舒克，开坦克的贝塔，啊啊啊啊啊！你就是这个姑娘，英勇的金刚葫芦娃，悟空一飞就十万八。大雄和他的 A 梦多拉，阿凡提的毛驴呢，蹦蹦和丁满场哈库纳，神努比和毛托托，我想变成一只唐老鸭，米老鼠过家家，加菲猫穿着花裤衩， KT 猫手着艺术花，一休和他弹着吉他，在唱啊，谁来买我的火柴？我叫小女孩，小矮人和白雪公主遇见了阿童木，灰太狼他偷走了超人的红内裤，柯南在现场办案，黑猫警长出门抓坏蛋，他会魔法，蓝精灵在洗刷刷，哪吒脑海传佳话，大头儿子小头爸爸，黑儿兄弟他们哥们儿俩，猫哥 感受文艺复兴时代法国宫廷古乐的魅力。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八场法国甜蜜艺古乐团音乐会，6月3号16点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让我的心奋发芽到云里，要长久就不能腻在一起，这是谁说的轨道利益，就爱这样的你，不用太多道理，牵着我的手一起到黎明，傻傻的看着我说你有多爱我，这感觉已足够，牵我的手，我知道 好了，各位，7:36，欢迎继续回到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在仔细思索大家回复的曲目到底会不会唱的静瑜。 嗯，静瑜到底会不会唱？作为人肉点歌机的你，应该没有什么不会唱的吧？ 我叫中华小曲库，谢谢。 人肉点歌机， 被你讲的真是， 是不是忽然感觉档次有 low 一点的感觉哈？ 今天早安音乐秀想跟大家聊一聊，哎，就是你从小到大一直很喜欢的一首歌。 是 君怡说，我有一首歌你们肯定不会唱，我是妥妥的70后。 但是我会唱啊， 我也会啊。 我们来一人一句好不好？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 花园的花朵真鲜艳。 你这个调我接不上。 然后这句话后面那句话特别有意思，我小的时候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河南的阳光照样着我们？ 你知道小孩就很好玩，因为他都不知道词写的什么，就大概就听着往下混着讲哈。 对啊， 刚刚有一位朋友说，每次听到这个小的时候唱《新白娘子传奇》的时候，都不知道那个词是什么，每次就是跟着爸妈，然后一起往下混，直到长大了之后才发现自己这几十年都是唱错了。 对，然后飞也说嘛，说每次一唱这个《新白娘子传奇》的时候，我就扮小青，因为这个时候姐姐要扮白娘子，一人披一个纱巾哈。 嗯，小的时候都有这样好玩的回忆。 对， 还有丹妞也提到了说，《新白娘子传奇》的青城山下白素贞， 有这首吗？ 没有吗？ 咱们看的是一个， 你看的是假《新白娘子传奇》吧？ 啊，我就一直记住那个哈哈，我就记住这一句了啊，其他的基本都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感觉。阿然呢，倒是给了我们一首老情歌了哈，他说。静宇宝宝，看我的名字就知道是张杰，他在叫你是吧？ 啊，对对对，是我。静宇宝宝就是我，谢谢大家。 然后一看到我的名字就是张信哲铁粉，所以呢，从小听到现在，共计22年的《爱如潮水》，听了无数次现场版本的感觉。 他这个名字，因为我们每次方便就叫阿然了，但其实全名叫做阿然 Love Jeff 长，哎，就是张信哲。 是哈，很有意思啊。当然呢，这个张张也给了一个答案，那就是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呗，对吧？ 还有像周宇，哎，这次他跟我说哈，如果说要念他这条资讯的话，要改名为大宇，那应该就是自己的小大宇，应该不是小宝宝，就是说90年代初自己在上幼儿园，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不知不觉听到了《潇洒走一回》这首歌，但当时没有能力听明白歌词，就跟着唱，就全家人也不知道，直到唱到走一回， 全家人 每次就跟着唱走一回。 哎，怎么？我觉得我现在的功力跟你也差不多，就是前面一直在混嘛。混到高潮的时候就来两句。 哎 ，KTV 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你知道，点最炫民族风，一定会有人。 造那句的时候，突然感觉冲上来留下来 留下来是吧。好，欢迎大家把更多的这种答案来继续发送到我们早安音乐秀的这个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聊看从小到大都喜欢的一首歌曲，无论什么歌曲都可以哈。当然呢，除了这个之外呢，最近作为我本人最关注的一部新片，我想也是在六一儿童节当中要跟大家着重介绍的，那就是好莱坞的冒险巨制《侏罗纪世界二》昨天呢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发布会啊。 导演巴亚纳跟主演克里斯帕拉特还有布莱斯霍华德是来到了现场，跟大家来分享台前幕后的趣事，跟粉丝们亲密互动。那这一次《侏罗纪世界二》呢，是讲述了侏罗纪世界主题公园还有豪华度假村被失控的恐龙们摧毁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而欧文呢和克莱尔发起了一场运动，想要保护岛上幸存的恐龙们免于灭绝。 对，两个人呢在熔岩开始喷发的时候来到了危险的小岛，他们的冒险呢也揭开了一个可能让地球回到史前时代一般混乱秩序的阴谋。这部影片呢将于6月15号端午档来上映啊，但是我觉得很多人都已经开始迫不及待了，因为什么呢？听听这个歌曲就知道了哈，因为我觉得恐龙包括太空是永远是孩子最喜欢的主题，对不对哈？ 嗯， 所以呢，接下来这首歌曲，方大同用他自己的方式，为你来抓一个跟恐龙和太空有关系的梦想。来听到的是《Catch a Dream》，来自方大同。 想做个梦到外太空，再一阵风去看恐龙，看新的事业，交新朋友。Say what's your name？太阳下山，月亮快满了，星星也铺满天。哦，世界变暗了，房间灯关了。Catch a dream, catch a dream, catch a dream, catch a dream.叫 Amy， 中文爱美，今年8岁，爱听歌也爱上课，成绩比我好10万个，爸妈叫他做个好榜样，对他人要像对自己一样。他还有一个超能力，每次在他梦里能学的东西，他的朋友叫紫儿，因为他的颜色是紫色。想做个梦， 做个梦 到外太空， 到外太空， 在一阵风， 一阵风 去看恐龙，新的事业， 新的事业， 交新朋友， 握个手。 Say what's your name？ 太阳下山，月亮快满了，星星也铺满天。哦，世界变暗了，房间灯关。 哎，静瑜， 嗯， 上次借你的钱还没还你吧？ 哎呀， 你看你这个人真是这点小事儿还记着，好像我多抠似的，我都忘了。 哎，那不行，那不行，借钱一定要还。哎，多少钱来着？ 啊，6.35块。上个月7号中午12:30借给你买茄子的，我给了你1张5块，1张1块的，1张5毛的，老板涨了2毛，给优惠了5分。其实这事吧，我真的没放在心上，你要不听，我都忘了。 阿联酋航空限时优惠，由北京出发，飞往全球多个目的地，含税优惠票价由人民币4198元起，优惠期至6月5日，详情请登录官网或与旅行社查询。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522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幸福持续扩散中，现在到店即享置换1万元大礼，翻新体验，1年商保，购置税补贴，旧车增值，对自己好点，让成功早点，享受品味人生，赶紧行动吧！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You're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Everybody is unfighting. Your mind becomes fast as lightning. Although the picture is a little bit frightening, little bit frightening. But the light that you're riding, light that you're riding. You're a diamond in the rough, a brilliant ball of clay. You could be a work of art if you just go all the way. Look out! Now what would it take to break?I believe that you can bend. Not only do you have to fight, but you have got to win. Everybody is kung fu fighting. Your mind becomes fast as lightning. Although the future is a little bit frightening, little bit frightening. The light that you're riding, light that you're riding. You are a natural. Why is it so hard to see?The journey's a lonely one, so much more than we know. But sometimes you've got to go, go on and be your hero. Everybody is kung fu fighting, kung fu fighting. Your mind becomes fast as lightning. Although the future is a little bit frightening, little bit frightening. The life that you're riding, the life that you're riding. You're a diamond in the rough, a brilliant ball of clay.I believe that you can bend. Not only do you have to fight, but you have got to win. Cause everybody is kung fu fighting, kung fu fighting. Your mind becomes fast as lightning. Although the future is a little bit frightening, little bit frightening. But the light is your rising. 来自功夫熊猫的主题曲，来自 CeeLo Green 演唱的 Kung Fu Fighting 啊，一听这首歌曲呢，就想起了这个 Apple 那个圆滚滚非常可爱的憨态可掬的笑容啊。当然功夫熊猫呢这部影片呢已经演到第三部了，所以呢如果今天你没有什么地方可去的话，在家里看看功夫熊猫，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 嗯，大早上呢也可以听听早安音乐秀，来跟我们一起回味一下从小到大一直喜欢那一首歌。这是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 对， 同时早上起来各位早秀的宝宝们应该已经收到了我们的这个六一儿童节的抖动推送了。 对， 如果你是刚刚关注的朋友呢，可以发送儿童抖三个字，就可以收到一段这次我们专门征集到的听众朋友们哎自己抖动的这种关于儿童节的小视频。 自己抖动的关于儿童节小视频确实是了啊，就是其中呢昨天反正我自己是看了好几遍，然后我觉得宝宝们真的超级可爱的，就是不光呢有小拳头小脚，有的时候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创意的一些动作，很有意思哈。 嗯，今天再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刚刚郭朋友提到了说自己每次在唱一首歌曲的时候总是把那个名字听错。 嗯， 然后有朋友说我跟你完全一样，而且听错的点都一样。 对啊，就是 王小花他说河南的阳光照耀着我们 就我后来才知道是河暖的阳光，但是这个确实不太好唱出来对吧，那个地方正好是 有一个下潜的一个动作，所以一直听成的是河南的阳光了。 他更好玩的是 Eric 佳佳，他说小时候在唱我是一个粉刷匠，粉刷本领强，一直幼稚的以为本领强是一堵墙。 嗯， 这个墙的名字叫本领。 对，就是他专门去粉刷本领这座墙是吧？ 太可爱了， 有点意思哈。当然呢，这个凌霄说那这首你们肯定不会，小猴子的故事，妈妈的故事还在讲哦，小孩子进入梦乡哦，这说的是歌词吧？我还真的不会。 哎，这个我真的难到我了哈。 完了，你看今天的这个我们的人肉点唱机也有不会的时候。 告诉你了， 啊、 是中华小曲库， 中华小曲库，中华小曲库了哈。当然我觉得这个有的人的一些歌曲呢，就很明显会拉回到让大家记忆当中的一种感觉。 嗯， 比如说名字也跟今天超级搭配的 Doraemon。哆啦 A 梦说，我妈妈呢说我小的时候在她骑自行车的时候带着我啊，她在前面唱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然后我 是妈妈唱村里有个姑娘，然后呢小朋友就在后面接 叫小芳啊，是这个意思。 好可爱啊，这种亲子之间的互动， 亲子互动 通过歌曲来传递， 是很有意思哈。哎，欢迎大家把更多的这些答案呢发送到早安秀的红花云当中，跟我们说一说从小到大一直喜欢的一首歌曲，不要忘记加上北京地区的这个手机号码。继续来看一看啊，英国的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呢日前公布了2018年度的世界大学声誉排行榜，美国和英国的大学呢是包揽了前十名，但是前三名这次全部都是美国大学，分别是哈佛、麻省理工以及斯坦福大学哈。 那以后一次的是英国剑桥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还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还有美国的耶鲁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和美国芝加哥大学。 嗯，当然我们比较关心的中国的清华大学、北大以及呢这个香港大学呢分别排在第14、第17和第40位，挤入到了榜单当中的前50名。而日本的东京大学的排名呢是第13位，是榜单当中排名最高的亚洲大学，但是好好看了一下也就比清华大学高了一位嘛，对不对哈？ 哎呀，但是小的时候你说看多了动画片，这么多的歌曲都会唱，将来我还考得上我心仪的大学吗？ 也不一定了啊。来听听萧敬腾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萧敬腾的我的大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 我挑了那么多的事，变成大事，为了离开家，我现在没有这个秀，只剩下从头来去通宵，学那敢不愿沦为尘埃。 学看了以后呢，是不是算是一本教辅书籍？就是听完这首歌曲以后，就能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神效的话，每次呢，这个每年到高考季的时候，我都会把这首歌曲来放一遍啊。 你讲的跟记忆面包似的，说实话，我当时真的被骗信了，就真的有拿吐司面包在书上使劲拍，结果考试的时候该想不起来还是想不起来。 你把劲儿都用在拍面包上了，当然想不起来哈。 我让面包拍到书上，也是小孩子特别容易相信别人啊，不要骗我们，觉得我们可信。 但是其实也有好处，就多年之后呢，你把拍面包这个劲儿用到了音乐早餐当中，给我们带来了一份又一份可口的早餐，也不错哈。 嗯，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继续介绍一部感兴趣的电影。 嗯， 这是《狄仁杰之四大天王》，7月27号已经定档了，将会在全国公映。 是 这个影片受到大家关注呢，是因为有众多大家都很喜爱的演员加入其中。 来看一看，赵又廷、冯绍峰、林更新、阮经天、马思纯哇，个个拿出来都是响当当的主角哈。刘嘉玲呢是饰演了武则天，所以呢在前部传记呢《神都龙王》当中，狄仁杰和尉迟真金已经成为了生死患难的好兄弟，而在《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当中，兄弟之间却再起波澜。反正呢，由于它是一部艺术影片了，它不可能让他们之间完全毫无波澜，对不对哈？ 嗯，但提到狄仁杰这四大天王啊，我就冷不丁的总觉得跟刘德华会有点关系。 好了，这个 想太多。 四大天王的事儿呢，我们稍后再说。现在来听一首歌曲，舒缓一下心情，来自于莫文蔚，《风从哪里来》。 阵阵吹过来，有谁愿意告诉我，风从哪里来？爱像一阵风，不知哪里来，没有人能告诉我，爱从哪里来。来得及，去得快，有欢笑，有悲哀，莫非这样就叫爱？这飘飘儿正可爱，想爱就去爱，有爱尽管爱，别问爱从哪。 感受文艺复兴时代法国宫廷古乐的魅力，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8场——法国甜蜜意古乐团音乐会，6月3号16点，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六一亲子去哪里？乐都港滑稽小丑节，魔术秀、泡泡秀、儿童舞台剧、小丑巡游，精彩无限，更有百余儿童品牌劲爆折扣等你来抢。不一样的儿童节就在乐多港。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522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幸福持续扩散中，现在到店即享置换万元大礼，翻新体验，一年商保，购置税补贴，旧车增值，对自己好点，让成功早点，享受品味人生，赶紧行动吧！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我梦想出一张个人专辑。 我的梦想是跑完马拉松全 程。我梦想学会样业绩。 我的梦想是去非洲拍纪录片。 我梦想18岁前环游世界。 梦想有千万种，然而一辈子向往都不如一次前往。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愿与你一同用全新里程触及全新高度，我们的使命不只是陪您抵达，更是伴梦想着陆。

就是要付出代价，假装正经想喝苦茶，表面功夫炉火纯青的，内伤因为想 party 啊，我们都一样吧，忘了快乐不用通关密码，不复杂，一个动作就好了，用力跳吧笑吧，没有什么好怕，分享快乐放开了自己，分享快乐让我们相聚，分享快乐就一起，一起用尽全力跟世界分享这个秘密，分享快乐就一起，一起用尽全力跟世界分享这个秘密，分享快乐让我们相聚，分享快乐就一起，一起用尽全力跟世界分享这个秘密， Running time。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8:06，欢迎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一直在监督郭鹏到底有没有跑的静瑜。 哎，你每天这么多 title， 那我到底刚才有没有跑？ 当然没有啊。 没有，我刚刚其实在心里还是默默的跑了好几圈，因为我毕竟还是跟着刚才那首早安快跑的歌曲一定要跑起来嘛，对不对？ 对，我们也给大家倡导一下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每天一定要运动，或者每天一定要吃早餐，吃的健康跟营养。 嗯， 因为大早上8:07啊，大家可能在行驶从家到单位的路上，也并不可能跟我们真正的一起跑起来。 对， 但是当你想跑步的时候，想起来，哎，早音乐秀曾经推荐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就会觉得说，哦，那我们传递给你的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目的就达到了。 只要心里有跑，哪里都是运动场啊。 你就这么安慰自己吧。 好了，继续我们来看一下热门的综艺了，因为最近呢还是确实到了一个综艺马上大扎堆的时候啊、当然从6年前开始呢，有一个综艺节目大家应该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中国新歌声的前身中国 好 声音啊。当然呢，这个横空出世呢是给综艺节目打开了一个完全的新局面，因为当时大家会发现，哎，音乐原来还可以玩得这么畅快，导师们原来可以这么有趣，所以呢从6年前开始，这档节目就已经变成了暑期最火的综艺节目啊。 其实最好玩的就是当时那个背对的椅子，我就要盲选然后再为你转身。 对， 但当这个形式已经出现了6年了以后呢，大家可能就对他的热情就消减了哈。再加上有一些其他，比如说像蒙面歌王啊，还有类似于中国有嘻哈呀，纷纷涌现，所以呢，哎，这今年6年了之后呢，中国新歌声也在琢磨说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变化，添一些新的玩头。 对，你像呢导师呢也是3番5次被吐槽，而且呢节目的收视率呢也确实不如以前了。最关键的是你刚才说到的，之前呢有一个转椅，后来变成滑梯了，滑梯滑的稍微有点慢，每次我看那个场景我都特别特别的烦，我说你能不能快点转下来、啊、 只要你还记得去年我们给大家介绍过，就 Eason 陈奕迅第一次加入导师战队的时候试了一下那个滑梯，然后就被截成了表情包。 对，所以呢你看这个表情包现在是无处不在，你千万不能做太夸张的动作啊，这个时代呢确实就是这样。但是呢今年这档节目有了一些新的玩法啊，这档玩法昨天我们呢其实给大家稍微说了一下，就是老司机开车要开始盲选了啊。 昨天呢跟大家公布了一下这一次的四位导师哈，是清一色的全部都是男导师。 嗯， 那么翰林庾澄庆刚刚跟新歌声的试音车一起来到了山城重庆。 嗯， 翰林这次啊一进镜头就钻进了由厢式货车改装成的试音专车当中。 嗯，非常有趣，而且呢这个试音专车当中呢应该是完全按照录音棚的方式去改造的。哎，我忽然发现翰林这个车技应该还不错啊，去山城重庆去开卡车 这个难度技术还是有点高超的哈。 但是呢，相对来讲稍微好一点的就是北京跟哈尔滨，坐上这个试音专车的是谢霆锋跟李健，那两个人是在6月5号跟6月9号分别进行了这一次的盲选。 对，当然呢，对于导师谢霆锋来说呢，00后的人可能会表示，哎，他不是个厨子吗？ 12道锋味。 对，90后说，哎，他不是个演员吗？对吧？ 啊，演过好多电影。 对，但80后的我们来说的话，我们觉得还是他是一个真正的歌手，因为当年确实出了很多非常脍炙人口的金曲哈。 对，其实人生很传奇，刚刚我们也总结了一下，像歌手啊、演员啊、厨子啊，其实都做过。 对， 但这几年他几乎是消失在歌坛当中。不过歌手这个身份其实是一直都存在的。谢霆锋当年发过很多专辑， 对， 就是那个卡带磁带，我觉得都可以排一整排。 是是是，也是被称为当年的四大天王时代的终结者，他有着自己的辉煌的时代。所以呢，接下来这首歌曲，如果你喜欢的话，你一定会追忆起属于谢霆锋那个时代，来自于谢霆锋自己的《无声仿有声》，来听听看。 最美亦最真，却像是假，投入的声音沙与哑，而你说你快乐已害怕。你不信任爱吗？和情人三心一吻来代替讲话好吗？这信号已无声仿有声，领略是你需解码。和情人紧紧拥抱来代替讲话好吗？你快乐眼泪想洒了，准你洒，我在旁，请不要害怕。不懂得讲出心意吗？仍欠语句唇边轻轻挂，给些纯心。的声音沙与哑，而我说我会来付代价。我心痛，但你听到吗？和情人三心一吻来代替讲话好吗？这信号已无声仿有声，领略是你需解码。和情人紧紧拥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五二二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幸福持续扩散中。现在到店即享置换万元大礼，翻新体验，一年商保，购置税补贴，旧车增值。对自己好点，让成功早点，享受品味人生，赶紧行动吧！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荣威 RX8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 Super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豪者自豪，荣威 RX8 豪迈登场，16.88至25.18万元，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 Emoji 联盟集结啦！中国黄金获得 Emoji 授权，6月15日酷炫金饰趣味首发，当日到店购买 Emoji 产品即可砸金蛋，免单大奖等你来！潮流金饰尽在安外奖闸口，中国黄金。 荣威 RX8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 Super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

是 Elton John 带来的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这是很多人呢在之前就一直呼声很高的一首单曲，因为呢这首单曲呢连同他所代表的那一部狮子王是开启了很多人童年真正的这个开始啊，因为呢这部影片确实太经典了，算是第一部有史以来的这个伟大的动画电影啊。 今天是6月1号，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在英文单曲当中给大家回顾一下自己看过的那些好玩的动画片，比如说之前有狮子王，哎，那现在呢还有之前的功夫熊猫。 对， 对，那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自己从小到大都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过节。 嗯，但是呢今天我们准备不再做局外人，因为谁说地狱空荡荡，王局在土创呢？昨天我们已经聊到这个话题，但是我们今天会延展一点点哈。 然后这两天大家被分为了两类，一类是陶渊明，一类就是局外人。 为什么？ 这个局呢，就是菊花的局。 是， 是是。 因为王局的粉丝叫陶渊明，就因为陶渊明非常喜欢菊花， 对， 就写了很多关于菊花的诗词。 嗯， 就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一些，所以呢很好玩哈。嗯，就是现在粉丝们就自称自己是陶渊明， 敬陶渊明，独爱菊嘛哈。其实我们之前呢跟大家说到了很多次，或者安利过很多次的这个创造101呢，确实是好看的小姐姐是扎堆的出现，但是呢有人说有一股泥石流在这部电影当中，哎，不是在这部综艺当中的是横空出世，没错，就是我们的王菊小姐姐本尊了哈。 其实一开始的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就看起来各种完美啊，包括叫她官方仪哈，吴宣仪，还有唱跳俱佳，颜值实力完全没得跳的孟美岐等等。 对， 以及后来呢大家开始 pink 可爱的萌萌的杨超越。 嗯， 但是大家现在开始纷纷的给王菊投票了。 是 逆风翻盘的社会女菊姐，这两天其实肯定也已经被她刷屏了。其实她代表的是一种价值观，也就是一种新女性对待人生、对待自我的一种态度。 嗯，而且你如果好好去看一下的话呢，我觉得你也能够找出为什么她可以翻盘。因为呢，首先她情商真的很高。有一张流传出来很久的《地狱空荡荡，王菊在土创》的这个表情包呢，本身是在 diss 她的嘛，对不对？但是她在节目当中，哎，她 Q 出来即兴表演的时候，她顺便还原了这个表情包，一点都没有觉得别人在 diss 他这件事情有什么不妥哈。 对，如果你一直没有追这个创造101的话，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王菊吧。 嗯， 因为创造101呢是要挑选101个唱跳俱佳又可爱的小女孩，选出几个人要一起出道，所以说可能清一色见到的都是大长腿啊，颜值美貌俱佳，可是王菊在这当中呢就真的属于一股泥石流了。 嗯， 因为从传统审美角度来看，她可能比较胖又比较黑。 嗯， 而且呢比较容易喜欢彰显自己的观点，比如说这一堆一言不合就哭哭啼啼的小姐姐当中哈，王菊真的从来没有隐藏过自己想要留下来的欲望。 嗯， 就别的小姐姐都会说没关系的，你不要为难我，离开也没有关系的，真的，她可以直接说出来，我还没实现自己的愿望，我不想走。 她应该不是你这个态度吧？这个态度很讨打哎。当然呢， 这应该是压密的态度吧。 是，第一次出场的时候呢，她呢就把我们小学的时候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改编成了歌曲，是谁的小眼睛还没有看老师啊，对吧？ 嗯，谁的小眼睛还没看老师？ 哎，这个演得很像。然后呢，他在公演的时候呢，有一番霸气的拉票，他说：“你们手中握着的是重新定义中国第一女团的权利。”所以这句话呢，真的哇一下就点燃全场的感觉哈。 嗯，那大家传统意义上觉得啊，女团就应该是大家觉得肤白貌美大长腿哈。 嗯， 但现在的女团呢，哎，可以是你想象的这个样，同时也是大家 pink 101小姐姐的一个初衷。 对，当然呢，王菊还有一些非常有厉害的观点，她的回答的深度也是惊呆的网友。他说当时呢你不知道自己的心里美的标准是什么，他说做我自己就是自己的信条，我的人生握在自己的手中，精神独立和经济独立对于一个女性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哈。 嗯，而且刚刚提到说谁的小眼睛还没有看老师，其实他自己真的毕业以后做过小学老师。 啊，真的吗？ 对，换过很多的工作。哦，最后做了模特经纪人，还是觉得要追求自己的梦想。 嗯， 虽然说你们觉得我黑觉得我胖那又怎么样。 嗯， 菊姐现在就是刷爆了你的朋友圈哦。 对，太厉害了，我们可以像菊姐一样成为一个自信坚定敢于表达自己的酷女孩。好，来自听听这首歌曲，来自于创造101的主题单曲创造101，去感受一下菊姐。我们今天是要当一个局外人呢，还是去当陶渊明呢？ 我是陶渊明，我要 pink 他。 我也要当陶渊明了哈。

来自于牛奶咖啡的幸运星，来送给今天所有过节的小朋友们。8:37，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来看看大家今天从小到大都喜欢什么歌的静瑜。 嗯，到底喜欢什么歌呢？ 嗯，很多朋友啊，比如说亚军提到了说葫芦娃呀，现在会陪小孩一起看一起听歌，还有生日快乐歌，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哇，那我们俩给他唱一段葫芦娃好了。 好，葫芦娃，葫芦娃。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位朋友，好骗，你知道。以后就叫你郭好骗。 是，关键是刚才有人说，哎，郭鹏你那么粗犷的嗓音，你是怎么好意思唱这些童歌的啊？ 就唱出另外一种味道。 其实我也不太好意思唱，但是没有办法呀，就是你知道现在就是做一个主持人，你确实得需要多种多样的技能。 你可以试试这个。Alan 说，我妈从小就带我听大花轿，国风的。 大花轿怎么唱来着？ 抱一抱那个抱 一抱，哎，这好像适合我。 还有回眸一千年说记忆深刻的一首歌，从小到大都很喜欢的，应该是娃娃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啊，是是是，那首歌曲很好听啊。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把自己的这些答案来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说一说从小到大你最喜欢的一首歌曲是什么。当然呢，这个刚才说到了很多很多的综艺啊，最近呢确实有很多东西要上线，比如说像土创101啊，或者是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中国新歌声都马上上榜了。但是另外一面呢，湖南卫视最近开始坐不住了，他们准备开始发力。从中国好声音问世以来呢，湖南卫视的快乐男声和快乐女声就有点被打压，而且出来的选手呢相对来说也没有那么大的动静。所以呢，今年呢他们准备开启一档全新的综艺节目，叫做幻乐之城。这档节目呢是由何炅来主持，而且请来了王菲作为首席体验官，而且被爆出呢这个出场费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啊。 你想想，这个综艺节目的名字叫做幻乐之城，之前王菲复出了之后开了一场演唱会哈，幻乐一场。那看来这次节目组打算很砸钱了，而且除了王菲，而还有阿米尔汗。 哇，太厉害了。 对，就大家熟悉的印度电影当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也唱歌吗？ 之前他演的这个三傻大闹宝莱坞，还有这个摔跤吧爸爸，大家都非常的喜欢。那他这次来不是来唱歌的，是做来表演指导。所以这个幻乐之城呢不仅仅是选择唱歌，那可能就是全方位的来选拔艺人了。 对，那这个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选拔方式，我现在暂时哈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个节目真的能够吸睛吸得非常厉害的话，那我想湖南卫视和浙江卫视这次势必要去争抢一下收视率了啊。这样的一种阵容如果再打鸣浙江卫视的话，好像有点说不过去了。因为呢这个毕竟总监制是陈可辛，音乐总监是梁翘柏，这两位人物基本也是影视界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是不是？ 对啊。 MC 王菲，表演指导阿米尔汗，还有嘉宾现在是你邀请的一个名单哈，来听听看。窦靖童，吴青峰，谢霆锋，那英，赵薇，周迅， JCJ， 张曼玉，陈洁仪，张震，吴京等等等等。 不仅从美誉度，而且包括呢从这个我觉得话题的热度上来说，也可以制造出很多的话题点来，是不是哈？好了，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于王菲的这首单曲你快乐所以我快乐，这也是他专门写给当时还窦靖童还是宝宝时期的窦靖童，希望他能够快乐成长的一首歌曲哈。 当然了，现在长大的童童就会放出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在六一儿童节很适合重新拿出来。 是， 看见没，这是我妈，厉不厉害？ 没有办法啊，确实厉害。 吃不得，求不得。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I messed up tonight. I lost another fight. I still mess up, but I'll just start again. I keep falling down. I keep on hitting the ground. But I always get up now to see what's next. Birds don't just fly. They fall down and get up. Nobody learns without Everything 来自 Shakira。 好了，这首单曲一出呢，大家应该会想起那个夏天当中去看到的疯狂动物城当中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场景哈。 对，今天熟悉我们的套路了，所有的英文歌曲几乎啊都跟这个动画片你看到的动画电影相关。 Try Everything。 对，来自于 Shakira。 当然呢，在那部动画片当中，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Shakira 不光献唱，而且他自己实际上那个当中的歌手的形象就是以他为原型来塑造的哈。 我以为你刚刚又要说郭鹏我是闪 电 烂，这梗铺的好烂 这个梗 铺好久 对啊，就是一个梗确实出来以后就凉凉了。刚才有人不是说嘛，说静瑜应该从小就会唱凉凉吧哈。 嗯嗯，对啊，现在才一岁嘛，还是个宝宝 是是是，好吧好吧。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这个今天呢要跟大家继续来看到的是最新的一些比较科技的主题的一些展览。第五届呢研 Club 日前开幕，今天大会的主题呢是新知青年大会，意在对外传递新时代下人们无关年龄和职业都应该拥有一种对世界充满好奇、独立思考以及对未知不断探索的心态，这不就是孩童的心态吗？对不对？ 嗯，那知乎的创始人兼 CEO 周元也说，知乎呢也会通过 AI 技术来构建智能社区的形式，来实现知识化的一个普惠的活动哈。 嗯， 这盐 Club 呢，盐就是我们通常吃的这个盐，也是为自己代言的盐。 对。所以呢，为自己代言，让我想起了刚才有人就说到的，从小看到的一个动画片《我的舞台》，对不对哈？ 嗯， 这个动画片估计看过的人现在都应该有点年龄了吧？但是今天呢，反正六一儿童节，你们的舞台就由你们自己来说了算了。来听听看，来自于胡彦斌以及灵感带来的《我的舞台》的重名主题曲。 问号，东张西望找不到自己。 跑道。想看大家都为你尖叫， 这么催人奋进的一首歌曲《我的舞台》，不免让人想起了这个自己在儿童时代的那种光辉岁月啊，觉得未来的每一天都会无限的美好哈。 这也是今天很多人都提到了自己很喜欢的《我为歌狂》的片头曲。 嗯， 这是一个国产制作的哈，52集的动画连续剧。 对， 很多朋友今天提到了，也是我们跟大家的互动话题。我从小到大就喜欢的一首歌曲就是这首《我的舞台》。 是，刚才孙琴的说祝我家宝贝第一个六一儿童节快乐，健康快乐的成长。听到这样的歌曲，再配上这样的暖心的话语，确实觉得有点感动的感觉哈。 嗯， 当然呢，北京音乐广播与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联合主办的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八场音乐会呢，也会在不远的将来，也就是6月3号的下午4点钟，在北京的天桥艺术中心举办。现在通过我们的节目互动，大家可以继续来免费申请演出门票，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号，然后呢，去在那边呢进行免费索票的一个活动啊， 也没有多不远的将来了，其实就是后天、周天哈。 那 我提到孙琦，哎，也提到自己宝宝啊，第一个六一儿童节快乐，这真的是一个大眼萌宝。 是。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有收到我们早安音乐秀的这个六一节推送的话，在整个的这个视频的最后出现的那个大眼的宝宝，就是孙琦的这个可爱的宝宝了。 嗯。 所以如果还没有收到，或者说刚刚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发送。宝贝儿童斗三个字，看到宝贝就满眼都是宝贝了。儿童斗三个字，对，没错。 我以为你这个闪电梗又要上身了。 宝贝儿童斗 儿童斗三个字啊。好了，今天呢非常快乐，也祝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呢这六一儿童节快乐。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好不好。刚才说到了，其实呢天气真的是有点不给力，又热又晒啊，今明两天的气温呢都高达36度，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防晒的准备、啊、 但是这个周末呢，很多家庭会带孩子举家出游，所以外出游玩呢建议应该选择树荫下，带好防晒工具，打好遮阳伞、遮阳帽、太阳伞等等。那中午前后呢，尽量避免带着孩子在室外高强度的活动。 嗯，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为大家送出来，就王小阳的能不能永远像个孩子，把这一句话呢作为我们早安音乐秀的祝福来送给所有的人。不管你今天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希望你今天开心快乐，带有童趣的像一个孩子一样度过灿烂美好的一天。 是，即使不能永远像个孩子呢，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就做一天的宝宝吧。 嗯，好的，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稍后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下周一我们再见喽，各位 周末快乐，六一快乐，下周见。